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最近几天呢，都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奖品，这些奖品呢都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那7月6号到8号，老国展就在这里，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会展出100余种乐器，还有呢就是生活精选品牌，在这里都可以一网打尽的。很多朋友也是特别关心，就是我们广播之声会在那天有怎么样的活动呢？我们会在7月7号的时候在现场，其实也就是明天哦，在现场的叫乐活厅，在那里呢有一个专门为小朋友们打造的一个这样的平台，所以呢我们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民乐比赛初赛当中获得了很好成绩的一些选手代表，在那里会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音乐会，7月7号哦，那也就是在明天上午10点半到12点，在现场有40个座位为大家准备，那所有的这些座位都是先到先得，所以呢我也特别期待明天在现场可以看到各位好朋友。在这里要再次告诉大家，就是激情夏日可以用音乐玩起来的地方，就是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给你的全新的音乐体验，这里面有100余种顶级乐器品牌等你现场挑选，更有电音大咖齐坐镇，乐坛前辈近距离交流，当音乐恋上生活就是这样的，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惊喜乐不停。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乐动北京，那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公众号，也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点击黑胶集市，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每天呢我们都会把取票的方式发送到群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是我们的古典达人秀，在2018年的时候，由于有了一个新的栏目，就是黑胶集市。那在下半年，我们开始恢复古典达人秀和黑胶集市，同时会在每周五的时候轮换播出。那今天古典达人秀，我们会请到哪一位音乐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位音乐家他的演奏。Thank you. 色列著名的钢琴家、教育家阿里瓦迪，他曾经这样形容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钢琴家，他说他的演奏精湛和完美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就是21岁的钢琴家刘晓宇，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演奏。欢迎欢迎刘晓宇，和我们的听众打一个招呼。 北京的广播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晓宇。 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们的节目呢，其实是一档纯粹的古典音乐节目，所以有很多的音乐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很久了，音乐家们他们所带来自己的这样的音乐呢，今天特别为大家带来的都是晓宇来演奏的钢琴音乐。那首先呢，听到的耳边的这一段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是来自于巴赫他的法国组曲。在这里和大家要特别分享的呢，其实晓宇就是法国出生的，所以呢在今天我特别要问晓宇的一个问题，也是在第一个问题特别想知道，就是法国风格在于你的心里会是怎么样的一种风格，尤其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巴赫的法国组曲会是怎么样的一种风格，作为钢琴家来讲来演绎它会是有一个怎么样的不一样的感觉呢？ 其实我认为法国这个音乐的最有特点的两个年代，一个就是在巴洛克之前的这个哈默和库潘他们，然后就是第二波，就是在这个印象派比较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德彪斯啊、拉威尔。那么说到这个巴赫法国组曲呢，其实严格来讲，它是，当然巴赫是德国人，他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德国民俗的这个舞蹈巴赫组曲，而这个巴赫的这个法国组曲或者是英国组曲，其实是这个巴赫当时也不是这么起的名，是可能后来这个改编这个出版商这个谱子的那些商人， 因为在音乐里并没有法国元素在里面， 对，可能也就是他这个舞蹈其实有七段嘛，有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西班牙式的舞蹈都有，可能是在混在一块儿的，最终这个法国组曲也不知道是谁给的起的名。 那才2014年的时候，当时晓宇才倒推一下，那时候才17岁的时候，他和中国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一起参加了北美巡演。我那一次的北美巡演，其实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他们让我们也是特别惊讶，能够在北美有这样的一个演出的一个过程当中得到了那么多的好评。而刘晓宇就在当时和他们一起来合作的就是拉威尔的 G 大调协奏曲，并且后来也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再次演出。而且当时呢，国家邮报也是描述说，刘晓宇他的弹奏透着一层微妙的法国色彩和情感。所以呢，今天我也是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刘晓宇他来演奏的法国作曲家的作品拉威尔他的一首《镜子》。 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刘晓宇来演奏的拉威尔的钢琴组曲《镜子》的第三首《沧海孤舟》。的确，在这里我们会想到那种摇篮般的海洋波涛当中上下起伏的轻舟，还有就是就像刚才国家邮报所对他的评述一样，他的弹奏透着一层微妙的法国色彩，还有情感。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因为这个弹奏的是拉威尔的G大调协奏曲会带给他们这样的特色，还是在你所有的这些演奏作品当中都会带有这样的特色？应该不会吧，应该是什么样的作品然后你就会赋予它什么样的色彩，是这样吗？ 作为演奏家来讲，这是我们追求的因为我们在尽量不破坏这个作曲家所写的风格和这个这种感觉。 没错。 不过这个就是在我演奏拉威尔，特别是我对拉威尔这个作曲家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觉得因为我就是在特别是在去年夏天去拉威尔音乐节演出的时候，然后参观了他们的这个故居，然后弹了弹他的琴，看看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背景和平时的生活的地方。然后弹完，我每次大家都说我看完以后对拉威尔的这种理解和对整个印象派的这个法国音乐的理解都跟以前有很大不同。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就是一种熏陶吧，或者一种启发。就感觉就到血液里的这种感觉。 没错，那可能就是这种和音乐家更近距离的。我也有同感，就是我曾经去门德尔松他的故居之后，我对这位作曲家，当然以前总是觉得对门德尔松的很多作品那么耳熟能详，无论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啊，还是《仲夏夜之梦》，很多都是这样。可是真的是到了他所生活的地方，你看到了他所用的很多的东西，他的手稿，还有他所画的画在墙上，因为门德尔松也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他的这种画家，他的画绘画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拉威尔也是一样， 也是这样的。 他喜欢做很多自己刻很多小东西，包括我看他家里的家具也都是自己画的很多东西。 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虽然请到的是青年钢琴家刘晓宇，但是我想他也是作为我们所有学琴的这些小朋友的榜样。我特别把他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我们北京电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广播之声，我们的很多活动都和小朋友们有关。好，那继续来聆听，那是刘晓宇的演奏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晓宇获过很多奖啊，那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他在2015年的时候获得了欧洲奖，那之后呢他还在很多个著名的国际钢琴大赛当中获奖，比如说仙台的国际钢琴比赛，比如说巴黎举办法国巴黎举办的Animato 大奖赛，还有呢就是亚瑟鲁宾斯坦的国际钢琴大师赛，他在这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绩。那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了解的是，作为钢琴家，他们是置身于比赛当中，那个时候的心境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听，继续来聆听他演奏的音乐之后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想刚才的镜子很多朋友还没有听够，其实我也是特别想再来听一下。 新能源万人购车节热潮来袭，帝豪 EV450 GSE 首次万元大聚会，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7月7日热力巨献，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了家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进无止境。 刚才呢我们也是特别提到，就是刘晓宇这位仅有21岁的青年钢琴家获了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也是特别希望能够了解的，就是作为钢琴家来讲来参加很多这种大赛的时候，这种特殊的这种心理的历程，在参加这些大赛的时候，在曲目上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参加大赛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心理素质，还有这个能够平稳的在每一轮都能发挥出自己比较好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比赛的时候都会紧张，因为你会想到，别人的演奏会不会影响到你的？ 然后比赛了、考试都会紧张， 都是一样，只要涉及到别人就会影响到自己。 对，对， 其实钢琴我觉得特别好，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跟自己比的一项这个。一些这个艺术，这个很多比赛其实也是这样，比如游泳啊之类的，打球上就涉及到两个人就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就是说我一般比赛的时候呢，就会把它看成一个演出，就感觉到下面听的人都是没法对我做出评价的人，这样的感觉能够自己发挥到最好。曲目方面呢，就是当然是我一般弹的就是新学的和老曲子，平均分配一下，肯定不都是老曲子，也不都是新曲子，这样的话感觉有灵感的东西，但也有成熟的东西， 比如说在欧洲奖那次演奏的是什么曲子呢？ 你说独奏还是协奏曲呢？ 都有。 独奏的话，我弹的就是就跟这次北京音乐会一样，弹的是比较广泛的，从古典的到现代的都有， 各种风格都 有。一般比赛都是让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曲目嘛，这样我一般都选的跨度比较大的，这样能让评委啊或者是观众听到对各种风格的把握。 还有呢就是在应该鲁宾斯坦的国际钢琴大师赛这次应该是最近的一次比赛， 对 是吗？ 对对对。 那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和之前有什么样的有不同吗？或者是觉得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了，有了很多大赛参加的经验了，是不是这次可能会更好一些？一次会比一次好，会是这样吗？ 这种经验累积很重要。然后这次鲁宾斯坦也是，就是我目前参加所有比赛里最大的一个。而且就是有两轮的这个独奏，都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吧。然后还有必弹曲目，让你在一般是在一个月之内要学的这种，所以对人的考验也是很大。然后还有，古典协奏曲，和一个浪漫协奏曲，然后还有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比赛还要求室内乐，所以要求这个，特别是这些跟乐队和组合合作的东西，要很快进入状态，跟别人融为一体这种的这种能力，也是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小雨现在目前还没有完成，就是还没有结束学业。我刚才特别和他聊，他说我其实特别想一直念下去。 就是这个行业嘛，就是我觉得能跟老师多学一点，特别是我现在这个老师邓泰山，我非常喜欢他。然后我觉得永无止境的东西跟他学。 那在和每次比赛之后，觉得对自己的这个提升是不是特别多？就比如说像我们广播之声，我们有青少年乐团，还有艺术大赛，很多小朋友经过我们的这个广播之声的青少年乐团包括集训营啊，包括演出啊，都会觉得是在这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体感较热，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雨天气，外出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明后两天依然多降水，假日出游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合理规划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春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千面男爵陈志鹏《歌颂者》纯享版 MV 首发，一同红发的他身着黑纱长袍，用音乐歌颂着内心的情感。同时，陈志鹏与三位编曲师合力打造，用迷幻电子与古典音乐碰撞，从受伤到歌颂，逆向思考去歌颂不快乐或者是坎坷。再来关注，今天由张磊献声的电视剧《猎毒人》片尾曲《寻》上线。整首歌曲以轻盈浅唱，将人生道路里无可奈何的遗憾错过温柔铺垫，轻微波动的颤音仿佛给予这些情绪一个吞忍着惆怅与不甘情愿的宣泄出口。刑侦剧《猎毒人》讲述了高智商高学历的化学工程师吕云鹏，因为亲情触发，秘密潜伏进入金三角势力庞大的毒枭集团，与毒贩展开斗智斗勇，经历九死一生，最终成为一名功勋卧底的故事。最后来看，日本歌手山下智久将从9月21号起举行全日本巡演，第一场在他的家乡千叶市举行，共计在日本15个会场举行32场演出。近两年，山下智久作为演员来说很活跃，但是作为 solo 歌手的山下智久已经4年没有发过新歌了。他说，很高兴能在出生地举行演唱会，这将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同时，他也将于11月到12月，时隔4年发行原创专辑。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最近呢，在我们的节目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信息，当然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物，都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这是在7月6号到8号，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将会展出100个乐器还有生活精选品牌，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这里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那我也要特别预告一下，就是7月7号，也就是明天的上午10点半到12点，我们广播之声 我们的艺术大赛在初赛当中获得很好成绩的一些小朋友代表，也会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奏会。而且呢，现场我们只准备了40个座位，先到先坐。那其他到晚的朋友呢，只能在旁边为我们的小朋友来加油了。所以在这里也特别告诉大家，再次提示，就是7月7号上午10点半到12点，我们可以在老国展一起参与到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当中。那我是王卓，今天永恒的魅力是我们的古典达人秀，有一位钢琴家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上半时段也特别介绍，就是21岁的青年钢琴家刘晓宇。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也答应大家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他和乐队来合作的钢琴协奏曲，小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拉赫玛尼诺夫2钢琴协奏曲，这是和哪个乐队还有指挥来合作的呢？ 这是我跟蒙特利尔交响乐团跟Giancarlo Guerrero 跟南美指挥合作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听音乐，再来聊天。这是一个现场的录音。 对。 这是在小雨多大的时候这个录音？ 17岁，2014年的时候。 那其实正好是，那就是那一年和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一起巡回演出的那 次。同一年。 是同一年的。那小雨呢，我刚才也是刚刚有所了解，是9岁的时候才开始学钢琴，这让人觉得挺不可思议的。那17岁的时候就已经弹拉二了。这是这个几年之内让我们很多的家长们对于小朋友们的钢琴的培养，大概是4-5岁，可能最早的4-5岁可能就开始了。你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感受呢？ 反正我这个从我学琴的历史， 兴趣最重要， 兴趣最重要。然后我就是学琴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被这个任何人逼过。就是说一直都是什么时候想弹就弹，什么时候不想弹就不弹。你想想我开始其实是8岁吧，其实应该来讲是从电子琴开始的。然后呢，就是因为家里有个玩具，然后说只有55个键，后来学的曲子越来越难，到88个键了，说你得换一个真琴了啊。然后后来我爸就是说，哎，我不确定你这个兴趣到底能延续多久吧，就给我换了一个电子钢琴。还是没买钢琴。就是有88个键了，然后又弹了1-2年这样，然后最后说你得买个真钢琴了。 你是在渴望当中学的钢琴，就一直没有弹过真的钢琴。然后 真的钢琴的话，可能是就是差不多11岁、12岁这样。 天哪，那个时候已经弹到什么程度了？给你换的真的钢琴？ 应该还是很初级的，我觉得。你像稍微有点难度的曲，最后要求一个钢琴的，一般都是那种什么小孩弹的那种才需要电子琴。 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父母对你的期望其实并不是成为一个钢琴家，是吗？ 没有没有，就是 就完全没有想过往这方面， 就完全找一个兴趣爱好嘛。 那你其实也是自己弹的时候是觉得在快乐在其中。 对，一直都是。 嗯，然后每次都是不是家长的敦促下才去练琴，然后老师回课都不是这样的，是吗？ 都不是，对。 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无论学什么样的乐器，可能家长对于孩子们对于这件事情对于这个爱好，为什么叫爱好呢？你就是你爱它你才会去练习它，对不对？ 对。 那如果打破了这个兴趣的话，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我也听到很多的这样的事例，比如说像很多小朋友弹过十级以后，他们就这辈子都不想再碰钢琴了，我觉得是一个失败。不管他弹到十级，弹到一百级都是失败。当然只有十级了。小雨是没有考过级的。 对，我没有。人家都问我这个你几级啊？我说我没级。 好，那我们现在听一听刘晓宇这个没有考过级的钢琴家他所弹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古典达人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青年钢琴家刘小雨。那我和小雨呢，其实是在他上个月在北京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当中认识的，当时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那其实对于钢琴家来说，在世界各地演出，那各地的观众会给钢琴家反馈会不一样吗？ 非常不一样，包括这个演出当时的这个气氛，也很不一样。 嗯， 像我在这个以色列的时候，观众就特别爱鼓掌，比如说我回五四场，他们还在继续鼓掌，就很热情。 嗯， 像我在日本的时候呢，就是说弹奏音乐会的过程中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弹完以后呢，人也是保持一定的理性啊。 嗯， 就是这个就各有不同。然后到中国这次呢。给我的感觉很平衡，就是说热情和理性的这种平衡，我还是很喜欢的。 嗯，那在美国呢，在巡演的时候， 在美国就是很像在加拿大，就是人很爱站起来。对，鼓掌不一定很多，但是很热情，很爱站起来。 嗯， 这是我的。 好的，那其实每一年的大概夏天，小雨都会回到中国，会有这种独奏音乐会的这种音乐会。那我们呢也特别希望，每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能来节目当中做客，和我们的因为听我们节目有古典的一些资深的听众，还有一些琴童的家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听一听一位钢琴家从他的自身的一个角度来为我们解析我们觉得很熟悉的这样的乐器，就是钢琴。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小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特别希望大家明天我们可以到老国展，也就是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在那里见面。10:30到12:00会是我们广播之声2018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的初赛的时候获奖一些小朋友们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演出，现场我们再见吧。好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还有刘小雨，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没想到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呢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